严城门牙就是大方，未雨先笑。带颗煎药， 买药干嘛？ 不买药，这配对儿，配对儿啊！ 药铺的伙 配对儿，这配对儿， 没听说过，谁说话有配对儿？ 你这我不太了解。 嗯， 我书法 啊， 我书法 啊，这手艺好。 哎， 会梳头理发。 你梳头理发就书法 啊？ 不能理你，你根本就不懂。写字的， 谁？你写字？ 深草立棍。写小楷，写大字。 你写个什么字 啊？啊，没看见过， 没看见过，打是哪？ 你看看我写的字。 你告诉他吗？ 你看看， 我见识见识。 你怎么不看看？ 我在哪儿？ 你看看 啊， 我写的字，你算什么？ 我算什么？ 呀， 没错。 劝业场去过没有？ 去过。 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 天津劝业场那几个大字 啊， 怎么样？写的怎么样？那几个字怎么样？ 不错啊。 别跑别跑别跑别跑，说实在，好就好，不好说不好。 没错的， 这几个字看你们看看。 好啊。 怎么样吗？ 啊，好是好啊。 你说好了，你承认你看见了？ 我承认好不成啊。天津劝业场那是华世奎写的，碍着你什么了？ 华世奎写的 啊。 对呀，华世奎写的 啊。 哎，就是华世奎的字儿。来，你说你服不服吧？你承认不承认？ 承认 啊。你承认承认完了吗？你叫刚才怎么说呢？你承认就得了吗？你承认了？ 我承认不承认 啊？ 我承认写的好。 你承认？ 你碍着你什么事啊？ 他那字儿本来就原就是我写。 哦， 原就是让我写呀、 啊。 后来啊，他们又请华世奎了。没有我，他替我。 那为什么让他替你写都好？ 我那年我不是进去了吗？ 哦，进去了 啊。 判了几年？ 怎么判？判怎么说话？ 你不进去了？ 进修去了。我外语学院 啊， 外语学院进修。 你外语学院进修？ 哎。 还会外国话？ 新鲜了。 外语？ 新鲜了。 新鲜了，真新鲜 了。对了， 哎呀，还会说外国 话？对了， 哎， 中外古今中外历史，天文地理三角几何大变数微积分， 嘿， 我，咱说绑着力的，我呀，要啊， 绑着力的 啊， 嘿嘿。就冲您这一嘴词汇，就不像大学毕业，绑着力的。你见哪位大学的教授走大街上，咱说绑着力的，有这么说话的？ 我跟你转人干嘛？ 没这词儿。 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我跟你转人，我用得着吗？就是你老看不起我，我到哪我都受人尊敬。 哟， 我呀，前一天那个华安街那儿，南市华安街知道吧？ 啊，是 华安街青年商店，开幕。剪彩，请我到， 请你干嘛？ 哎，要求我，让我给写字，让我给编个对子。 嘿， 商店 啊， 开幕 啊， 我给编个对子，经理亲自到家接我去， 到家去， 哎，到家去接我， 用汽车接送。 汽车呀，汽车，我就不去，我就不上了。 那使什么？ 啊， 用什么接？ 直升飞机。 哇，你在哪儿坐？住哪儿啊？ 我卢庄的。 哎，卢庄的华安街出口就到。用直升飞机。那直升飞机往哪儿落？ 不落，不落，不落，不落下来。我就顺着暖气爬上去了。出胡同我就爬下来。 这是吃饱撑的呀。爬上去再下来， 你坐坐会，人家让我写对子吗？ 您这说对子得了，别 编对子。哎呀，大伙一看，哎呦，好啊，马大学问呐，别吝啬啊！哎呀，商店对子太好了，了不到了。 干嘛发水啊？ 不是，发水的吗？ 干嘛我这干嘛？ 人多呀，人声鼎沸呀，大伙看呐，呵，这对子好，太闹，词太好。 你先别夸了， 我编的， 您当着大家。您说说您编的这副对联怎么写的？ 行啊，我编的对子，听着， 哎， 听着，听我编这词怎么样啊？商店啊， 哎， 你们有愿意记录就可以写记录 啊， 可以记录啊， 哎， 记录可以，听完了咱们分组讨论啊， 好， 现在分一下组。 这 台啊，你们过来， 哎， 分组，我分组啊！ 你现在就分组，那不乱了吗？